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祭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天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关于刘墉和乾隆的关系，在民间呢，有好多说法，比如说呀，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，那他就是乾隆的干兄弟呀，哎，这当然是传说。还有什么和珅使坏，刘墉参万岁，这传说，啊，这都是编入相声的官场斗了吗？总之吧，皇上啊，哎，拿刘墉没辙，刘墉不怕皇上，连皇上都敢捉弄。当然这事儿没有什么根据，在封建那个年月，谁敢这么说皇上啊？不可能发生，这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的心愿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的长篇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将继续在咱们徐徐道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的首播。那么咱们今天要说的呀，是第22回棒打亲王，这是下半部分。那么在开始今天的相声之前呢，咱们还是先来说说民间传说中的刘墉和乾隆的故事。说乾隆这皇上啊，非常自信，他确实他也聪明，也很有文治武功，但是有点过于自信。他对于臣子的要求呢，就是一句话，无论对错都要无条件的服从，绝不允许啊说三道四，我永远是对的，永远伟大，哎，永远正确，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就这样。尤其到晚年，这乾隆更是刚愎自用，唯我独尊，听不得半点的反面的意见。那么鉴于他这种特点，好多大臣都是顺杆爬，您说什么得就照您这么办，对办，错办，反正办错是您的事儿，我当官，哎，挣钱不耽误，不敢越雷池一步啊！万一不照您这么办，甭说不照您这么办，提个建议说您不对，那都不行。哎，但是刘墉不这样。刘墉啊，是大智若愚，就是特别聪明，但是好像木木呆呆，有点傻似的。他呢，还精通史学。对于历史明白，那他就要以史为鉴。所以刘墉啊，不仅将东汉末年的名士贾诩，哎，应对曹操采取的那种深而不露、隐而不发这秘籍反复研读，并且把它活学活用，从而呢，确保了自己进退有余，哎，进退自如、游刃有余的这种做官的状态。在乾隆41年4月的一天，刘墉呢正在书房中啊翻阅史书，忽然听见传旨，皇上传旨啊，小太监说了，宣召你立即进殿面见皇上。刘墉一听坏了，怎么又有难事了？刘墉那早就把乾隆的心思摸透了，凡是这种突然的召见， 那必定是难事多，哎，顺流事少。刘墉赶紧放下书啊，跟着这官来到乾清宫，一瞧，呵，皇上啊，满脸都是愁气。一瞧刘墉进来，啊，坐。刘墉赶紧三跪九叩，别，赶紧坐坐坐坐。您有什么事儿啊，皇上？啊，我问问你，天下州县的府库为什么现在都空缺了啊？皇上啊，刘墉一听这事儿，这关系甚重啊。换句话说，国库空了，为什么？这我可不敢直接说呀，臣呢得查询之后再做禀告。其实为什么国库空，太知道了，刘墉干什么的呀？这些年来，皇上您啊，打这儿弄那儿，打新疆，打回疆，耗费的银两军费不计其数，好大喜功，您这个下江南修这个弄那个啊，这不都是您糟践的吗？但是乾隆皇上正在气头上，刘墉能这么说吗？哎，缓兵之计，我先查查，我再告诉你。乾隆一听恼了，查查，你就知道查，你就是不查，朕也明白，这都是那些个地方官无能，你赶快给朕草拟诏书布告天下，凡是府库空缺的地方，大小官员一律罢免，都别给我当官了。当什么官啊？啊，他们空缺出来那官全都以比贴士等官代之，就是他的下层的小官，从属中的哎公务员，把那小公务员提上来当这官，是大官全罢全免。这事儿我都想三天了。嗯，刘爱卿行不行？这行不行那只能答行啊，可答行就干了。刘墉啊，慢慢的对付啊，是微臣以为这事儿啊关系重大。再想想。想什么啊？我不就问你行不行吗？皇上好，更恼了，说恼就恼，尤其乾隆晚年的时候，那好，这不成，不能惹。皇上您英明，您都想了三天，最后还没定呢，微臣比您差远了，我哪敢立即应答呀？您啊，让我也回去想三天，我再起奏如何呀？这叫搪塞。哎，既巧妙的把这问话的困难啊给解决过去了，又巧妙的保住了皇上的面子，而且又呢省得你火上浇油，人家千驴你拔橛，最后落得自个儿一身不是。哎，这叫明哲保身，又不把这事儿啊推向更坏的地方。乾隆一瞧刘墉说的在理呀，而且刘墉捧自个儿啊，我三天都没想好，他当时想好了，那不比我强了。嗯，有道理，那你回去想去吧。是，这刘墉乖乖的退出来了，这是躲过了一劫。嘿嘿，过两天又找刘墉，刘墉还是避而不答。是，微臣考虑再三呐，州县乃是治理百姓之官，最好能让关心百姓的人担任，那比贴士您不了解他们，您知道他们真的关心百姓吗？他们要是真继任之后，会不会比前任还贪呢？那活干得好吗？这个都是问题。哎，但是您说的也对，我回去再想想。就这么今儿推明儿，明儿推后，那乾隆不能老生气呀。过几天一冷静下来了，他就觉着自个儿啊办得有点不妥了，于是让刘墉呢去便宜行事，就是你自个儿啊，嘿嘿，看着办去吧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 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说过了，刘墉和乾隆这段民间故事，咱们呢下边接着听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，今天是第22回棒打亲王的下半部分。刘墉带着张成刘安出来，拐弯可就奔后院了。这一边走呢，张成还说呢，哎中堂，那个骆驼垛子在前院呢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上那儿干嘛去？不是，您不收银子吗？收什么银子？不皇上给您路费银？废话废话，小点声，咱们爷们儿干什么来着？您不是参皇上来着吗？是啊，我把皇上给参美了。嗯，皇上让我给参舒服了，白送我银子，他怎么那么待见我呀？嗯，这里边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。银子先不能收，明白吗？我呀我得找皇上，我问问去。你们俩呢可别让三位王爷跟和珅走喽，给我看着点啊。看着点，中堂，您说他们要是非要走的话，我们拦得住吗？我们嗯，哦，怕他们走，就是喝茶我们都不配到，他们走我们能拦着吗？那好办，你们只找一挂锁链子，弄把锁啊，把他们锁起来。嗯，锁起来，别嚷嚷，嚷嚷什么呀？不是，那我们往哪儿锁呀？废话，他们不就在书房里吗？啊，把他们就锁在书房里吧。锁书房里，这九娃那脾气，急了他得踹门呢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不是他踹门怎么办呀？踹门呢？嗯，你上厨房，啊，找一根擀面杖。王爷要是不踹门便罢，他要敢踹门，你敲他怀子骨。啊！张成一听，不是，他要不踹门，他拿手拧锁怎么办？你帮他手腕啊！张成一听，您把我剐了得了。嗯，爷，大人，中堂，嘿，我一个人的亲中堂，您刚才啊让我们气他呀，我们敢，有您给撑腰呢。打他可不成，打王爷，金枝玉叶奉子龙孙，啊，我们活了活不了。不是，这有什么？让你们打你们就打呀，有什么篓子我盯着呢？啊，要剐不也先剐我吗？你们怎么这么点胆量，没有大人之才？我还没有大人之才呢。哎呦，这是大人之才的事儿吗？这个，我，你害怕呀？我不怕，为什么您都盯着了是不是？我就打呗。嗯，不怕就行，不怕是不怕呀，我有点哆嗦，一样嘛，那不是，别害怕啊，就是只要别让他们走了，回来我有赏，明白吗？不是，那王爷他比方说要找您，那我们怎么说呀？你们怎么这么笨呢？你们就说呀，大热天的啊，你们几位王爷呀来送银子来，我们中堂呢过意不去，得招待你们呀，吃完饭再走。啊，让厨房呢多预备几个菜，哎，就说我打酒去了，嗯，要问我上哪儿打酒去了，你们就告诉他啊，我上良乡了。哎，行，就这么办。刘墉这边由后院骑着穿朝马开后门，他出去进宫了。咱不说刘墉，再说张成刘安，啊，真弄一挂锁链子来把大锁。张成呢真上厨房摸了一根粗擀面杖，俩人嘀咕，我说啊，怎么着，待会你锁去，我锁去，你锁去吧，对不对？怎么锁？没法跟王爷说呀。王爷，我们中堂啊怕您溜溜啊，让我们看着点啊，把你们锁上，这像话吗？不是，那这样，那问题是你这怎么办呢？那哎，刘安说，我出一主意，咱们进去啊拿话气他，哎，依然就跟刚才一样气他， 只要是王爷往外一轰咱们出去，哎，咱借着劲儿呢，咱出去啊，把门倒着一带就锁上了，这怎么样？哎，这行，俩人商量好了啊。刘安呢抱着锁链子啊，把这个锁链子呀，哎，藏在身后边。张成呢把这擀面杖啊往袖筒里一顺，那俩人呢一前一后进书房啊。九安跟那坐着呢，也没法的，没法喝茶，没法待着啊。嗯，跟那生气呢。王爷啊，你们点完银子了吗？那个您喝茶？不喝啊。那您抽烟吧啊，我给您拿点烟去。这九王爷还真有点犯烟瘾啊，一说拿旱烟袋，行，给我拿去。哎，不过我那个烟袋您没法使。为什么呀？我不嫌你脏。不是脏，我那烟袋没嘴儿。这不废话吗？这不是啊。刘安在旁边搭茬了，王爷您使我的，我这烟袋比他那好啊，我这好，我这个紫铜锅乌木杆翡翠的嘴儿，说实话一般人我都不借，也就是王爷您啊，咱爷俩关系不错，要不然你别废话了，给我拿去呀。哎，我对了，我拿不来。怎么拿不来呀？我那烟袋杆折了。嘿，这俩小子啊倒着班的气我，给我滚。这就等这句话呢，俩人转身往外走，回手一带铁链子一穿，嘁哩哗啦嘎嘣儿，把门就给锁上了。九王爷正生气呢，什么吓人这是啊？怎么回事？他也没听见，和珅多贼呀，一听，哎，王爷坏了坏了，嘁哩哗啦嘎嘣儿的。王爷说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什么叫嘁哩哗啦嘎嘣儿？嘁哩哗啦嘎嘣儿就是把门锁上了。什么？九王爷本来脾气就暴，沾火就着啊，一听好，眼眉都立起来了。锁门？敢？就算本爵我身犯王法，圈入高墙，嗯，也轮不到这俩小子给我锁门呢，啊，除非他们反喽。和珅一听，那保不齐啊？怎么会保不齐？您想啊，那罗锅都能参皇上，他底下人就不敢锁王爷吗？本爵我就不信。不信没关系，嘿嘿，王爷您这么办，您呢叫他们把这俩小子叫进来，他们要进来了就是没锁，没进来就是锁上了。好，那你听着，张成、刘安。张成呢在外边搭茬了啊，什么事儿您呢王爷啊？是啊，什么事儿啊？进来。哦，嘿嘿，王爷，那什么，有话咱隔着窗户说吧。干嘛隔窗户啊？给我进来。跟爷回，那个我们进不去了。怎么进不去了？门锁上了。哎，得。哎，和珅一听，王爷怎么样？锁上了吧？九王爷一听这个气呀，张成、刘安，把门给我开开啊！给我开开！王爷，跟您回，这开不开了？怎么会开不开？没有钥匙了。不是，那钥匙在哪儿呢？钥匙在我们中堂那儿呢。你赶紧把罗锅给我找回来呀！他上哪儿去了？哦，我们中堂啊，那个为给你们几位准备饭呢。啊，他打酒去了。呵，要不说你们俩小子偷闲多懒啊，你们怎么不去呀？跟爷回，不是不去，我们中堂他不让去。那为什么不让去？他怕我们打酒赚他钱。呵，这什么当官的，这是。行，别废话了，罗锅上哪儿打酒去了啊？也不远，那个粮乡啊。和珅一听，王爷，哎，咱呀搭铺睡觉，罗锅今儿个回不来了。九王爷越说越急呀，甭管，你给我先开个门啊，放本爵出去， 就你们俩小子敢锁王爷啊？张成、刘安在外边赶紧哎说软话，哎跟王爷回啊，可不是敢锁您，是我们中堂说了，这个大热天的啊，您又来给送银子，是不是？他心里过意不去呀、啊，可请您几位呢，又怕您啊，哎等不了走喽，所以呢，这才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来，就是把门锁上。您呢，可别辜负了我们中堂啊，这番美意，您就在屋里啊，您先忍会儿得了。我像话吗？我忍会儿，开门，我真不能开。王爷一听真急了，不开，就你们俩小子敢跟我顶嘴，你敢说三声不开啊？王爷干嘛三声啊，那个不开呀不开呀，就是不开呀，现在也不开，谁说也不开呀，反正也不开呀。王爷我几声了？呵，把九王爷气的呀。和珅在旁边还拱火呢，王爷您听见没有啊，他说了他现在不开，待会儿不开，他反正不开，反正他得说了够70多个不开呀。把九王爷气的，张成、刘安，你们小子开不开门？不开门我踹了。张成啊胆儿真够大的，把这擀面杖啊顺窗户扑就捅进去了。哎，这么一豁楞，王爷您看这个，不是这什么呀，这是这擀面杖啊，踹门啊，敲怀子鼓啊，拧锁呢，帮手腕子。你敢？九王一听，我没听说过。嗯，我犯了王法也没人敢打我呀，这你小子敢打我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九王爷把手往外一伸呢，顺着窗户格子他要拧锁呀。可这张成真愣啊，啊照着手背啊，棒，这一擀面杖啊，九王爷腾一下把手就缩回来了，那么大胖子从来没缩得这么利落，为什么真打呀？和珅一瞧这个机会，咕咚在旁边愣跪下了。王爷王爷，他们这是要造反呢啊，您乃金枝玉叶奉子龙孙呢啊，刘墉敢参皇上，他们的下人居然敢打王爷，我跟您说，他要敢伤您一根汗毛，那都是动了龙鳞呢。九王爷说什么动龙鳞啊，你瞧瞧我连龙爪全肿了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那么刚才呢，咱们听到的是我演播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智》，下边呢又到了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，咱们今天来听呢蒲松龄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而成的插曲。今天听的这段叫做风入松，作者呢是宋代的周子之。最后啊，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本人演唱的插曲风入松，三弦伴奏是李建书。在这里呢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。将横断

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